误北是误北。 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？把人喊出来你就走人。 哦，汉夫来就算。 对， 那行， 明白吗？ 明白。嗯，那凯四， 你这喊谁你就开始啊？这人叫安红。 安红。 哎，那二个楼你就转圈喊。大声点。 哦，那还不知道二个楼啊。安红。李斯坦不来了。 李斯坦。哎，继续。 哎，人出来了就算了。 是，你得把人喊到这儿了才算出来。 哦，喊到这儿。 继续。 那行。 再加一句，安红，我想你。 哎，那喊这有困难。 我想又不是你想，你有什么困难喊？ 那个试一下。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。哎呀，这有点不好意思。 你这么的，拿来，赶紧喊。 好，过不去了。 安红，我想你。 黄喊。 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，我想你。安红。 找什么骂呀？滚蛋！ 他叫我喊， 滚蛋！ 谁啊？谁啊？谁不让啊？ 你们有病是不是？在这瞎嚷什么呀？ 你有病！你再说句我听听。滚！看什么看？ 嗨！ 不滚你就过来。 嘿，我不搭理你这种人，失身份。 喊，接着喊。哎，你这谁嗓门大？ 大哥，大不大家具啊？ 谁嗓门大？你这 小哥子，他嗓门大，经常来了都是他喊了。 你嗓门大？ 阿忠， 我给你找个活，到前面帮我喊个人，行吗？ 中， 一块钱一声，50声。 中， 啊，你试试，我看你嗓门有多大，大声。 还喊啥呀？ 就还喊这句， 已经喊5遍了， 是吗？那你就加一句，叫安红，我想你想的睡不着觉。 走。 安红，我想你想的想睡觉。 不是想睡觉，是睡不着觉。 不是想睡觉，是睡不着觉。 走。你给我想着练练我听。 安红，我想你想的。睡不着觉， 对，�睡不着觉。5遍。 南红，我想你想的想睡觉。 你诚心捣乱吗你？睡觉不睡觉你分不清楚，怎么那么流氓，老想睡觉。不喊了，这就，你就随便想着喊吧。 我哪知道喊啥呀？ 你怎么就那么笨呢？你就不能顺着这意思发挥一下吗？往下喊。 他不是我笨呢。是你这个词儿他没弄明白，要不你写在纸上，我找他念，你看咋样？ 那成，你先今儿给我喊这句，明儿我把那想的词儿都写纸上，你给我念，先喊这句，别停着，快。 还是喊睡觉这句？ 对，睡不着觉这句。 对，睡不着觉。南红，我睡不着觉。 就这么喊吧。 我睡不着觉，我睡不着觉。 喊！喊！谁不得喊？把脑袋伸出来瞅瞅！ 再来一本！ 冲！ 大哥，咱还喊吗？人家有意见。 啊！ 你们这些我还不喊，越喷我越喊。我瞅瞅谁？ 安红！

哥几个，你千万别，千万别动手， 哎，怎么回事这是？ 千万别动手，他有病，他是个神呐、啊， 我连 精病， 有病你还在这儿？ 来来来，干嘛呢？ 二叔， 正吃饭呢，你 看他 们来了，我们正在吃饭，桌子下吓我一跳， 我二叔，你们俩干嘛的？一个说，你先说， 二叔，你不是闹酒的， 你是经理， 我二叔， 你是经理， 对，我是经理，你说 是经理， 你听我说几句， 你说， 你随便说，说什么都行， 我是疯子， 啊，不是， 我也没喝酒，这小子他要杀人， 杀人，杀人，杀人， 你如果不信我的话，你可以找警察，他带着刀呢， 啊， 那个人还不知道正往这儿赶， 是， 你们叫警察， 是， 叫保安， 是， 叫派出所的人， 来， 叫警察，叫黑警察， 你别说，二叔，你别说了， 你醒醒， 你说怎么回事？ 叫警察干嘛？这哥几个谁也没没真打你， 谁打他了？ 没打，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你是经理啊？ 对，我是经理，您什么事儿？您说， 我二叔啊。脑子有病，他喝点酒就犯病。你闻闻，他呢是这样，一辈子没娶个媳妇儿，全家都很痛苦这事儿。他这一弄他就犯病，一见尤其见着漂亮姑娘。 我刚才问我凶了，你就别给晒我呀！ 对， 咱们好人不跟疯子一般见识，行吗？我求求您，大姐，您给说说，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大姐，您 给说。大经理，我跟你说，经理啊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是疯子，的确是疯子。哎，刚才抢了我大哥大，还摸了一把。 啊！ 我跟你说啊，这小伙子好人孝顺，刚才没有他呀，不知道能出多大的事儿了。 行了，我问你 啊， 他到底有病没有？有病！你把他带到我这儿来，算怎么回事呢？ 喝点酒，他不高兴吗？咱谁也别跟疯子一般见识，成吗？ 高兴，你看 我求求你，我陪你，成吗？ 哎， 大哥 啊， 有没有安静劲？让你歇会儿，歇会儿住。 你先说，我这怎么办？ 我赔，行吗？ 你说了， 我赔。 歇会儿，在这儿 歇会儿，谁别理他。 那谁呢？ 他出去了，一会儿回来，让咱先办。大姐。 哎呦，大兄弟，我今天生日过得特别高兴。 都是你朋友？ 不认识，吓我。 这一共是5万，这里边有部电脑钱，我就不细分了，啊，你们自个儿看着办吧。其实这事儿犯不得闹这么大，主要是你我的脾气有点像，都有点冲，都太冲。要是没这事儿，咱俩真的成一哥们。 咱俩还是不太像，我就拿不出这5万块钱来。那什么， 嗯， 算我。我给你打一收条吧， 嗯， 反正咱就2000了。我你看我那包里，你我书包的， 这你坐我是吧？来，你坐这边，你坐这边，我坐那。 我这， 这地儿可真不怎么样啊。哎，哪天我单请你吧，咱们换个地儿去吃红烧大包翅。嗯， 行。你看啊， 啊， 这个，咱给分得了。这里不是有他那电脑钱吗？ 嗯， 这个，你给点出来的得了。 这刚从银行取出来，连封条都没拆呢，要点吗？ 我知道，我跟他也不太熟，这么着分清楚就一干二净。 行，你想点我就点。 哎，怎么了？砸着了没有？ 坏了！ 音箱怎么掉？赶紧！这音箱怎么会掉下来？楼上干嘛呢？哎呦，实在对不住，我们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。赶紧送医院！快！ 把钱收好。 哎，扶着 扶着，对不住啊，再约吧。 上之前用好我多谢， 我买了一个电脑， 我正找你呢。